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102集，一听赵少爷，长班的这才有些心慌了，这可惹不起啊！这赵少爷的父亲是一个拥有重兵的将军，他的父亲的连锦又是一位王爷，因而赵少爷在京中很是霸道，要什么就得有什么。长班的是非常清楚赵少爷的秉性，看来推脱是不行的了，他只好实话对赵少爷说了：“赵少爷，您还是改天来吧，平儿正在陪李二少爷在里屋呢。”这时候一位侍卫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长班：“李二少爷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少爷给他腾空让路吗？”李福德在里屋早就听到外面的吵闹声了，后来终于听清外面也有人想来找平儿，又有人在外面大骂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李福德感到从来也没有过的侮辱，他怒不可遏地走出来站在门边。长班的点头哈腰对李福德说：“二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刚才是谁在骂我？有种的给我站出来！”李福德没有理长班的，只是对着站在屋里的其他几个人吼着。这个赵少爷在京城威武惯了，哪容得下有人在他面前如此撒野？他只是冷冷的看着李福德一眼说：“原来平儿在陪你啊，我看你还是快滚出去，趁我心情还好的时候，要不休怪我不留情面。”一副王者口气，听得李福德吹胡子瞪眼。他逼视着眼前的这位公子爷派头的人，也冷冷地回敬：“我看你还是趁早往回走，趁大爷我还没有发怒之时，否则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你赵少爷气得指着李福德说：“敢在我面前称大爷！”李福德逼视着赵少爷说：“看来刚才骂人是你指使的。”“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告诉你，大爷我不仅想骂你，而且还想揍你。”赵少爷说完就对着他身后的八名随从使了一个眼色。长班一看事态不妙，赶紧出来打圆场：“哎，二少爷与赵少爷，你们都想找平儿相陪，但是这平儿只有一个呀。我看，依照规矩，还是应该由新来的二爷在前，赵少爷在后。如果赵少爷闲得无聊，我可以叫别的人来陪你，并且包你赵大爷满意。你看怎么样？”这显然是在维护李福德，谁先来，谁就可以让平儿相陪。你看这不明摆着说明你赵大少爷还是到一边去找别人吧。 不行，我们少爷今天是为平儿来的，没有平儿相陪，我们少爷不是白来的吗？弟兄们，今天来讲我们少爷好事的人，少爷平时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今天绝对不能让少爷不高兴，咱们现在就将那个东西赶走就行了。那个随从指着李福德说着，于是那八个随从一拥而上，将李福德按倒在地上就打。那长班的赶紧上前劝，怎奈人多手杂，李福德呀还是不免挨了几拳，打得嘴角流血了。大爷叫你走你不走，还要赖在这儿，这便是你赖在这儿的结果，怎么样，好受吗？啊，赵少爷阴阳怪气地对李福德说着。李福德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天了，像这种时候他往往不需要随从，因为也没有人敢惹他，而不曾想今天却受了这股气，他怎么能忍受得了？他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八大胡同，临走之前狠狠瞪了赵少爷一眼说，等着瞧吧，我李二少爷会有好戏给你看的。李福德满脸伤痕地回了家，向李莲英哭诉了一番自己今天所受的苦。李莲英是疼他这几个四子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京城里居然有人敢找他李大总管的茬。他满脸怒气的听完李福德的哭诉，问清了谁打的以后，立即派人到八大胡同去将赵少爷捉来，但是赵少爷已经回家去了。再说赵少爷赶走了李福德以后，趾高气扬地找平儿亲热李凡，然后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向他的父亲说起今天打人这件事，仿佛是在炫耀他的功劳。当赵将军听到儿子说李二少爷时，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后来又听说儿子居然让人打了这个李二少爷，赵将军毕竟阅历广，他知道他的儿子今天给他找麻烦了，他气得顺手给了他儿子一个耳光。这耳光打得赵少爷糊里糊涂，他惊奇地盯着他爸爸说，爸，你干嘛打我？赵将军恨不能再扇儿子两巴掌，但是扇又有什么用呢？关键得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一袋烟的功夫里，赵将军的脑子转得奇快，李二少爷回去肯定向其干爹说了，李大总管一听肯定会派人到八大胡同去捉拿我儿子，他们捉不到的话肯定会来到我府里，与其这样让他们到我府上来捉我的儿子，不如我亲自将我的儿子送到总管府，给一些银两，把这件事平息下去。来人啊，将我这个不孝儿子给我捆上。虽然赵将军这样说，但却没有人敢上来，因为平时这些人都跟少爷在一起玩，知道少爷的脾气，他们哪里敢随便得罪呀？虽然在赵将军的吆喝下，赵将军见没人听他的吩咐，心里更气愤了，便指着那帮随从们骂了一通，最后再令他们上前将他的儿子给捆上。那帮奴才这才上前将赵少爷给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当然那绳索是捆得很松了，怕赵少爷太难受。捆好了赵少爷，赵将军又换上一身便服，这才带着赵少爷往李府走去。一路上 这位将军就一直在考虑，不知道总管大人会怎样待我呢？要是不理我，我应该怎么办呢？从赵府到李莲英住处不算远，再加上是坐的车，所以一会儿的功夫也就到了。到这时，赵将军都没有想出妥善办法。不过，略微使他高兴的是，他毕竟在李府的人赶到他府上之前，将他的儿子主动送到李府来了。赵将军将帖子递给门差，一会儿功夫便回来传信儿，叫他进去。赵将军忐忑不安地进了李府，那位赵少爷更是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煞是难看。也许他知道了他今天惹事的尴尬，才这样心惊胆战。赵将军老远就看见了站在台阶上的李莲英和站在他身后的鼻青脸肿的李福德。 总管大人，下官赵雄求见。今天二少爷让我这个不孝儿子给打了，回家后他给我提起，我知道这是一场误会，所以特地带着他来给总管大人和二少爷赔罪。 还不快给总管大人和二少爷赔礼！赵将军不容李莲英说话，便对着他后面的赵少爷说着。赵少爷这才知道他今天揍的人是谁。李福德他没有听说过，但是总管大人他是知道的，九千岁他也是知道的。不这么想，自己今天所揍之人便是这位九千岁的二少爷，怪不得父亲这么气愤。赵少爷望着台阶上的李莲英，见他一言不发，知道他是在看自己如何表现，于是赵少爷在离台阶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跪下来，并且边走边磕头。 总管大人与二少爷在上，小的今天误犯了二少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望总管大人和二少爷替我打我吧。 赵少爷表演的也真不错，他边跪边磕头。等到跪行到李莲英跟前时，头上已经是红肿了，只恐怕再磕一会儿头上就得冒出血了。赵将军赵雄看在眼里，疼在心尖上啊。但是他知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抓住时机，趁着李莲英冷眼看他儿子表演时，匆匆来到李莲英的身旁，递给李莲英一张10万两银票，又递给站在背后的李福德一张银票。李福德一看，赫然是5万两银票。赵雄将银票递上去，赵少爷也到了李莲英的跟前。李莲英觉得对于赵氏父子的惩罚也差不多了，而且人家是主动将儿子捆上来受罚，因而李莲英望了望站在后侧的李福德一眼，意思是说你看够可以了吗？李福德虽然心中还有一丝气，但是并不碍事，他对着他的干爹点了点头。李莲英会意了，他对还在跪在地上的不断磕头的赵少爷说， 哎，贤侄起来吧，这是一场误会，过去的就不提，福德呀，你去将赵少爷扶起来，为他松绑。 李福德遵命，赶紧上前为赵少爷松绑，这令赵将军赵雄和赵少爷受宠若惊啊。他们父子俩赶紧跪下来给李莲英磕头。赵将军赵雄很会察言观色，他见李莲英喜滋滋的样子， 而且听到他刚才说了一声贤侄，赵雄便想，这应该是进一步搞好关系的信号。于是他立即对儿子说，还不快给你大哥道谢，快。赵少爷领会父亲的意思，赶紧在李福德面前跪下说， 小弟谢过大哥礼让之恩。 哎，赵小弟不必直立过谦，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要是你今天不碰上我党委端，我们俩能认识吗？是吧？ 李福德笑吟吟地说着， 李大哥你太客气了，令小弟无地自容。 说吧，两人抚掌大笑，全抛去了刚才的恩怨。 李莲英看在眼里，心想何不让他们结拜为兄弟，于是便令人拿出酒来。 李福德其实和赵少爷也有这个心思，他们二人臭味相投，刚才谈得极为投机，所以等到酒拿上来时，二人爽快地喝了血酒，交换了生辰八字，这真是一场痛打打出一对兄弟来。 至于说后来李福德在袁世凯当总统时任都统，自己办戏班等事，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咱们在这儿啊暂且不表。 再说李莲英的另一个次子，他叫李福康，虽然是前清贡生，但是他一生并没有任职，只是拿着俸禄而已。李福康与他的两位哥哥不同，李福康这人非常的喜欢玩乐，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游玩上。本来李莲英在老家有一个庄园，李福康也经常回家玩，但是他却老觉得在庄园里玩不过瘾。虽然在庄园里有很多人陪他赌博，陪他玩老鹰，陪他去打猎，陪他去赶庙会，游山玩水，但是李福康老是觉得在家乡这个地方太狭窄了，他决定到别的地方去游玩一番。李福康将自己想法跟他的随从们说了，他的随从们立即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去游游江南，游游杭州。李福康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便答应下来了。李福康等人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从京城出发了。他带着妻儿以及十多个随从，乘坐马车出了京城，出天津，经山东、江苏往杭州走去。一路上由于打着李大总管少爷的旗号，很是得到沿途州县长官的热情接待，他们给李福康一行安排住宿吃饭之类，同时呢也送给李福康不少东西，什么丝绸啊、银子、古董，那是不计其数。话说这一天，李福康一行到了一个叫云岳的小县城。这个县是一个偏远县，消息很是闭塞，而且县官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暗地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强盗。由于以往李福康一行每到一地均有人热情接待，以为这次也是一样，所以便不经意间毫无戒备地进入了云岳县城。云岳县令姓童，名吴切，个头不高，但是肥胖过人，而且眼睛又是相当的小，一看便知是贼眼溜溜之人。由于这个地方地处偏远，州官啊老是管不过来，因而不免有些混乱，而且此地风景还不错，有一座高山，山上布满了松树，而且松树千姿百态。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山上有许多的清泉，喝起来清凉可口，要是夏天能在这些清泉里舒舒服服地洗上一个澡，保你百病不生。而且有人说呀，这地方 便是以前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由于不知娘娘经常用一种什么东西洗澡，才使得这儿的水又清凉又香。而且在半山腰有一个湖，这湖的四周经常有雾。听人说呀，这地方便是当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织女当时就正在这湖里洗澡，而被牛郎拿走了衣服。煞有介事的是啊，在湖的一处还刻有一个石碑，石碑写着：“织女衣服为牛郎拾得处。”李福康一行早听说了这些传说，所以啊，坚决要到这儿来看一看。虽然当地知州劝李福康不要过来，而且李福康也拒绝了知州给他派兵护卫的好意，因为他认为天下没有谁不知道九千岁的。县令童无妾早在李福康一行人刚入县境就派人侦看这些人带的是什么。探子回来报告说，这些人带了一车子白银过来，总共18人，乘坐5辆大车。童无妾一听回报，简直有些欣喜若狂。要知道，他从来没有抢过如此多的白银。以前呢，顶多抢几百两，对他来说就是很大收获了。而不曾想，如今居然有人将一整车银子给他送来，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李福康的心里啊，这时候有些不愉快了。为什么呢？眼看着离云岳县城不远了，但是怎么还没有见有人来迎接呢？心想，等到见了县令的面，决定好好惩罚他一下。哪知就在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行人马，全都是蒙着头，一袭黑衣，手中的钢刀在阳光下发出森森的白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只是面容有些疲惫。

北京时间22点整。